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25集《被迫鄙视》二。沈妙默然站起身，听众众神的目光就都落在他的身上。两年时间足以改变太多东西，包括那深深镌刻在人们心中的草包女印象，也因为离得太远而渐渐淡漠了。眼前少女站起身来，和记忆中的人判若两人，淡紫衣裙越发衬得她皮肤通透如玉。在小春城那样的地方待了两年，风沙却未曾将她磨得粗糙一分，反而养得通身贵气越发明显。他眉目清秀如画，让人心中舒适，偏偏举手投足又有淡淡威严，柔和刚在他身上奇异的融合，自有一种雍容的端庄，甚至连皇帝身边的皇后似乎都不如他这般的气度天成。明安公主眉头一皱，她没有料到沈妙竟然生得这般好相貌好气度，他也是早就知晓沈妙草包之名的，拿沈妙出来说嘴，无非就是想让沈家人难堪，不曾想这会儿倒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。但明安公主之所以为明安公主，总是有些骄纵的本钱的，当即就一扬眉，上上下下如打量货物一般的打量了沈妙一番，开口道， 沈小姐生的花容月貌果真是一位出挑的美人，难怪沈将军要将小姐当作掌上明珠般的藏起来了，也不知这样的好相貌日后哪户人家有幸能将小姐娶进府中呢。 这话有些愉悦，沈信顿时就虎目一瞪，他虽然要顾及对方的身份，却也不能容忍自己的女儿被当众这般说嘴，正想开口，那明安公主却又将话头岔开， 沈小姐想来也是才艺出众吧。 此话一出，听众众人神色又是十分精彩，那易佩兰几个人都是强忍着笑意。沈妙有什么才，那是众人心知肚明的事儿。这两年又去了小春城，小春城那样的边陲之地多是武人，怕是更加粗鄙罢了。沈妙微微垂眸，臣女才疏学浅，公主谬赞。 沈小姐何必谦虚， 明安公主笑得单纯， 说起来本宫尚在秦国的时候，就曾听闻几年前沈小姐在明棋的校验上与人比试不设得了一甲，本宫听到的时候心动不已，如今再看到沈小姐倒是想起这一桩旧事来。 沈妙低头不语，罗雪燕和沈秋却是心中焦急，这一会儿再看不出来明安公主是故意找茬，故意针对沈妙便是瞎子了。这么一说，众人便又想起当初金菊宴并校验上沈妙与蔡林比试不设，三支箭将蔡林射得哑口无言，狼狈下场的画面。也正是那时候，与往日截然不同的沈妙才第一次出现在众人面前。朝贡宴上恰好蔡大人和蔡林也在，蔡林顿时就闹了个大红脸，如今的蔡林年纪长了两岁，倒是比起之前那般跋扈长进了许多，同沈妙的那点子恩怨早已随着时间抛之脑后，因着对沈月也不负当初的迷恋，可以说是一笑泯恩仇，没料到却在这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被翻起旧事，只窘迫得不得了。想起旧事的不止蔡林一人，在朝贡宴的角落正坐着临安侯谢顶和他的两个儿子，如今的临安侯越发苍老，早已没了当初的意气风发，便是这样的场合也只想寻个安静的角落，冷不防被人提起校验之事，便又想起那一次谢景行也是在的，还出人意料地上了场，将谢长武和谢长昭挑于马下。当时回府后，他怒气冲冲地训了谢景行一通，其实内心是为谢景行骄傲的。思及旧事越发心酸难忍， 谢鼎面露颓然，却被身边的谢长武和谢长昭尽收眼底，二人眼中不约而同地闪过一丝阴鸷。而明安公主还在继续说着， 本宫今日也是有了兴致，想与沈小姐比试一通，不如就比试布设如何，全当个游戏罢了。 这话说得突兀又奇怪，文惠帝首先笑了起来，他道， 沈姑娘是娇小姐，怎么可能会布设这样的东西？ 陛下有所不知，当初沈小姐的风姿可是连大秦都有所耳闻的，都说虎父无犬女，沈将军如此英武，沈小姐也定当是位奇女子才是。况且沈小姐是娇滴滴的女儿家，本宫就不是女儿家了吗？还是陛下觉得我大秦不配与明棋比肩？ 明安公主瞧着娇美，说话却是说得十分狠毒，一句话便将明棋整个国家都搬了出来，若是不比，便是明棋看不上大秦。在这种时候，文惠帝怎么可能让大秦与明棋生了嫌隙？当即就看向沈妙，貌似温和地问他，沈小姐以为如何？沈信捏紧了拳头，他很想直接替沈妙拒绝这无理的要求，可便是拒绝了，只会让明安公主有更名正言顺的把柄。倒是沈妙瞧了一眼明安公主，低头道，公主吩咐，臣女不敢不从。不敢不从，到底还是说明了自己的心不甘情不愿，仿佛明安公主仗势欺人似的。明安公主也听出了沈妙话里的意思，显然面色一沉，随即想到了什么，咯咯地娇笑起来，说道， 听闻当初在校验的时候，沈小姐和那位对手是以赌命的方式来比试的，今日我们也同样以赌命的方式来比，好不好？ 不可。 沈信不等沈妙开口就断然拒绝，他冷着脸，丝毫不顾及文惠帝的神色，看向明安公主，一字一顿道， 公主殿下既说是游戏，便当游戏即可，何必累及性命？且朝贡夜宴是喜事，喜宴上不可见刀剑为好。 罗雪燕见沈信说话，也按捺不住地捏紧了面前的茶盏。当初沈妙在校验场上和蔡林赌命一事，他们当时并不知道，后来回京知道后也是心悸不已，若是在场，定然不会让沈妙拿自己的性命做赌注的。如今这秦国来的明安公主分明就是不怀好意，又怎么会让沈妙去冒险？谁知道沈信这话一出，黄甫浩却是出人意料地开口了，他笑着说道， 虽然如此，但是将游戏认真对待，奉献出大秦对明棋的郑重之心。沈将军，不过是让沈小姐与舍妹玩一出游戏，沈将军莫非是怕了？还是明棋如此输不起啊？ 他话中带刺，看向文惠帝， 若是明棋怕输丢了面子，今日明安扫兴一回也是无妨的。 都已经上升到国家的脸面上，文惠帝要是再不出声，岂不是当着大臣的面让大秦羞辱到脑袋上来了？日后君威还怎么立得起来？当即也不看沈信一眼，直接对沈妙说道， 既然明安公主有兴致，沈妙你就陪明安公主玩一回吧。 皇帝的金口玉言一说，沈信再说什么都是白搭。沈秋一下子握紧双拳，罗檀和冯安宁也不安地对视一眼，沈妙低声称是。他神情不见慌乱，倒是让众人微微一震。明安公主转过头瞧着沈妙，恰好对上沈妙的目光。沈妙的一双眼睛极为清澈，仿佛稚童般无瑕，本来这样的双眼大约在想什么都能一眼瞧得出端倪的，可偏偏就是这么一双眼睛看着明安公主，目光平静的好似沉淀了千年的潭水，激不起一点波澜，因此也看不到一丝情绪，这让人看不透啊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